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张玉瑶的散文《北京的味道在记忆中飘不散》。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温莎的风流娘们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梁实秋在北平的零食小贩里开篇就下了一番定义。北平人馋，馋据字典说是贪食也，其实不只是贪食，是贪食各种美味之食。美味当前，固然馋涎欲滴，即使闲来无事，馋容易在咽喉中抓挠，迫切的需要一点什么以高馋稳。三餐时固然希望清凉罗列任我下主，三餐以外的时间也一样的想馋嚼，以锻炼其咀嚼筋。这绝不是贬义，因为梁实秋自己在北京生活多年也馋，因为接下去这篇北平的零食小贩里，他就罗列了许多地道的吃食来，豆汁儿、灌肠、烧羊肉、老豆腐、馄饨担子、烧饼、面茶、杏仁茶、豌豆黄、艾窝窝、酸梅汤、糖葫芦，直叫人把肚子里的馋虫勾了去。北京人爱吃也会吃，一方面历来是天子脚下，熏染了精致讲究的生活气息，另一方面各地文化兼收并蓄，柔合成独特的京食餐饮文化。然而吃又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一方人也经由食物和味道撩拨触发了某种记忆和情愫，向更高处延伸，便生成了人文的向度。从江浙来的周作人曾抱怨在北京始终未曾吃到过好点心，生在北京的梁实秋却对那一道道市井街头的零食小吃津津乐道，或许正和两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有关。用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工作的王丹的话来说，就是儿时的味道以及由味道触发出的记忆往往最是顽固。王丹是一位祖祖辈辈住在北京的老北京，生活经历融汇了北京的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两方面。他会吃，常常给朋友推荐北京的好吃处，对北京饮食文化也颇有研究。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北京味道》一书，讨论京味饮食的学问。写吃的文人不少，原有袁枚、李渔，中有梁实秋、汪曾祺，近有蔡澜、舒国志等，但多是出于文人的性情之作，用杏林文字抓取味觉记忆里的一鳞半爪。而王丹的这本书里虽也有着追往一今的老北京情怀，但与此同时也是一部有考据综述性质的学术作品。从十大堂、八大楼等著名饭庄饭馆，到烤鸭、涮羊肉等招牌京菜，再到怎么做怎么吃的规矩，重新勾陈了北京饮食文化方方面面的掌故由来，勾连起味道、记忆和京味文化之间的联系，将其镶嵌进人文历史的脉络中。吃喝虽是形而下的，但将其置于学术层面上予以观视，在史料提供之外别有另一重意义。饮食与这座城市相伴相生，一些老字号传统小吃消失了，惹几辈人唏嘘， 进而反思他们的存在与复归。而另一些中的洋的新招牌挂起来，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。饮食的历史流变，印证着北京是一座动态的城市，包容的城市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眼光来关照和界定北京味道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张玉瑶为王丹的《北京味道》一书写的书评，《北京的味道在记忆中飘不散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中国有八大菜系，鲁、川、粤、苏、闽、浙、湘、徽。北京菜不属于这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家，但又兼受了各处的风味，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色。王丹说，为北京菜打底的是山东菜，这也是旧京餐饮业的格局。据张友央称，在北京有名的大饭庄，什么唐、楼、春之类，从掌柜到伙计，十之八九是山东人。厨房里的大师傅更是一片胶东口音。什么唐、楼、春，说的便是北京饭馆常见的牌匾叫法。唐是规模气派的饭庄，以惠贤堂、惠丰堂等十大堂为代表。楼是规模小一些的饭庄，最著名者莫过东兴楼、正阳楼、至美楼、泰丰楼、红星楼、新丰楼、安福楼、春华楼这八大楼。这里面除了春华楼是江浙菜，其余都是山东人开的鲁菜馆子。稍晚一些开在西长安街一带的长安十二春却不同，这十二家带春字的馆子以淮扬菜、川菜、闽菜等为主，为北京味道带来了清香暖弱、麻辣鲜香的新滋味。而无论是哪路菜系，进京来时都会随着北京人的口味有所融合调整，不再那么原汁原味，就像煎菜重肠的京剧一样，融铸成新的味觉体验。这也正是京菜不同于别处的特色。王丹认为，鲁菜之所以一开始和北京人的口味被北京人接受，一个原因是它深深地契合于当时的文化环境，和老北京人一样重视礼仪、程序、造型，讲究冲淡平和，宁可损失一些滋味。而随着这种文化渐渐淡化，人们对刺激感、新鲜感的追求压倒了深层体会，鲁菜的地位也就发生了一些动摇。就像现在的街面上更多流行的是川菜馆、湘菜馆等，这也是文化变迁的烙印。北京历史上是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的都城，五个朝代里四个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。一方面贵为帝都，精致讲究的宫廷御厨、王府家厨向民间流传演变，成为首屈一指的招牌，至今仍有仿膳和官府私家菜的遗韵。而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汉满蒙回等民族大融合之地，北京的饮食文化也和这一渊源分不开关系，交融进了游牧民族烤制的特色，渐渐发展出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烤肉、涮羊肉等品类，如今已成为一张北京美食名片，在严寒的冬日里令人食指大动。近代以来，北京是中国最早向外开放的城市，时至今日更成为国际交往中心，向世界性的大都市迈进。在北京味道中，王丹也并未只局限在老北京的范畴内追怀忆旧，不给北京味道从时间上、地域上设限，而是看到全国世界各地荟萃来的吃在北京的包容性，特别是其中不少已经沉淀为北京饮食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譬如莫斯科餐厅老莫，虽是舶来，却牵引着一代北京人，尤其是大院高干子弟的青春记忆，以一种地标、一种精神象征的形象出现在了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、《血色浪漫》、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影视剧中。在那个年代的北京，如果没有在老莫吃过西餐，其北京碗主的身份是不完整的，在精神上也是一种缺憾。 王丹在展示北京饮食文化的经典作品时，特意放了煎饼果子、鸡蛋灌饼这些在路边早餐摊上常见吃食的图片。煎饼果子从天津来，鸡蛋灌饼从河南来，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饮食，也不是多么高大上的种类， 但他们现在却乎是在传统的豆汁胶圈、豆浆油条之外，成为北京人尤其是上班族最常见的早餐样式。王丹说要向他们表示敬意，因为他们丰富着北京的餐桌，都是新的北京饮食、北京味道的一部分。北京是个包容的城市，北京饮食文化是历代北京人共同创造的，过去如此，现在也应视作如此。十大堂、八大楼、长安十二春，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餐饮业鼎鼎有名的招牌，不仅在饭菜上以做工精细、味道可口闻名遐迩，也是民国文人们常常光顾郊游之地，流传下许多文化与美食交汇的佳话。但由于战争爆发、公私合营等等原因，很多馆子一度消沉下去，甚至至此全然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在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的呼唤下，一批曾经关张多年的老馆子又重新开张，喜气洋洋地以老字号的招牌重现京城，引得一众旧语感慨，心之来贺。这里面就包括东兴楼、正阳楼、至美楼、泰丰楼、红星楼等。如1983年，泰丰楼在前门西大街重新开业，依然坚持鲁菜的传统规矩，连远至香港的《华侨日报》都载文议道：40年前，笔者协同十几位朋友在这里吃过一次一品锅，印象颇深。记得酒足饭饱之后，饭庄给每人送一包风味点心。可见，当吃与人的情感记忆勾连起来时，其深入人心之深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老馆子都能昨日重现，还有相当一些未能重开，只能留存在记忆和纸面上了。 好了，张玉瑶的散文《北京的味道》在记忆中飘不散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北京的味道，或者说一个地方的味道，无疑是变化的，所以有些味道只能留在记忆中，而很难在现实中找到。那么一个地方的味道是不是飘不散，也就成为一个问题。如今在北京有代表性的味道是什么呢？肯定不是豆汁焦圈了，那难道是麻辣火锅或者汉堡咖啡吗？有些味道是和记忆相衔接的，没有了味道，记忆都没有了着落，让人无所依凭，无处寻找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温莎的风流娘们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素以典雅古风著称的温莎镇，坐落在泰晤士河的下游，全镇百十户人家世代和睦相处，其中尤以裴启和夫的两家交往最深。两位先生十分相知，他们的太太也过从甚密，平时走动很勤，遇上什么大小事更是谁也离不开谁。看到两位太太整天叽叽喳喳，夫的先生开玩笑地说：呵呵，要是我们两个男人死了，你们俩就可以结成夫妻了。两位太太并不争辩，照说照笑，对，他们俩就是投缘。夫的太太身材小巧，妩媚活泼，丈夫对她十分爱恋，但不知为什么他们结婚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子女。夫的夫妻对此并不抱怨。裴启夫妻有儿女一双，女儿安裴启虽不满17岁，却已出落成个美人，高挑的身子，修长的双腿，尤其那浓密的棕色卷发高高的盘在头顶，越发显得楚楚动人。安小姐相貌酷似她的母亲，但性情不像她的母亲裴启夫人那么泼辣，她温柔和顺，遇事沉稳，更像父亲。儿子威廉·佩奇年纪还小，正在读小学，还跟埃文斯牧师学习拉丁文。埃文斯牧师学识渊博，是威尔士人，在镇上很有人缘。眼下佩奇夫妇最操心的是女儿的婚事，在几个求婚者当中， 裴吉太太最满意的是卡尔斯大夫，那是个法国人，很有钱，在宫廷里还有朋友。不过邻居们说，安小姐与贵族出身的范顿先生更般配。范顿先生英俊潇洒，文雅大方。加德饭店的老板认为，范顿先生有春天的香味儿，和安小姐是天造的一对儿。而裴奇先生则认为，范顿先生是看上了安小姐的嫁妆，因为范顿先生没有家产，还是个花花公子。裴奇先生他最满意的是第三位求婚者，也就是镇上法官夏洛老爷的侄子斯兰德少爷。他是镇上的老师，每年有300磅的收入。到底把女儿嫁给谁呢？裴奇夫妇俩争执不下，也没对女儿明讲。安小姐乐得用不着马上表态，日子所以过得倒也蛮快活。卡尔斯大夫自认为安小姐非他莫属，当他听说夏洛法官曾带侄子求婚，而且当中有牧师从中撮合的时候，就要跟牧师决斗，还请加德饭店的老板做公证人。于是公证人请大家都去，裴奇先生、法官大人和他的侄子都答应去了，只有福德先生拒绝参加。在决斗的场地上，大家只看到了一个决斗者，那就是正在发脾气的卡尔斯大夫。大家又跟着老板到了镇子另一端的抚摸老林边，这边也只有一个决斗者，那就是埃文斯牧师。哦，大家这才明白，原来这是老板有意这样安排的，他使一场干戈化为玉帛。大家都称赞饭店老板做事聪明果断。再说福德先生，这一天他独自来到饭店二楼，来找约翰·福斯塔夫爵士。为什么呢？原来昨天爵士的仆人在大街上曾对他说，约翰爵士要勾引福德太太，还要吞掉福德先生的家产。福德急忙去找佩奇先生想办法，不料佩奇也听到了同样的报告，所不同的只是说约翰爵士勾引的对象不是福德太太，而是佩奇夫人。这可把福德气得非同小可。佩奇先生好言相劝说，爵士名声再不好，也不会同时勾引两位太太。退一步讲，他果真那么做，除了一顿臭骂，也不会沾到什么便宜，对自己的太太还不放心吗？况且报信的人是刚刚被爵士辞退的仆人，他的话不可全信。然而福德先生非要亲自调查个虚实，所以今天他就化名拜罗克来找约翰爵士。住在加德饭店二楼的约翰爵士人品确实不怎么样，他的生活来源一部分倚仗手下仆人们的小偷小摸，另一部分嘛就靠勾搭那些小有家产而又风骚的家庭主妇们获得。最近约翰爵士手头紧，他到温莎镇不久就对裴奇夫人和福德太太垂涎三尺，一来相中了两位太太管着现钱，二来自认为两位夫人对自己有说有笑并不闲，他曾经写了两封信差仆人分头送去，怎奈仆人不肯干这种不光彩的勾当，一气之下干脆开除了他们，另派人去办。信送走不久，没想到就有了回音，约翰爵士心中好不得意呀。刚巧这时听说有位百洛克先生前来求见，于是赶紧请进了门。假装是百洛克的福德先生与爵士是初次见面，福德先生冷眼一看，怎么自称风流骑士的爵士先生长得这么粗俗，秃顶胖脸还有一个大蒜头鼻子。他压住心中的厌恶，说了一大段 奉承话之后，低声说着：“爵爷，不瞒您说，我对镇上的福德太太爱慕已久，可她就是不理我。我想请您帮助我得到她。你有高深的学问，谈吐又风雅，肯定能征服那表面冰清玉洁、内心放荡风流的女人。不想，约翰爵士只是白了他一眼。”于是福德先生从怀里掏出一只钱袋，推到爵士面前说：“只要您得手，我就有了把柄。”话没说完，爵士脸上立即换上了一副笑模样，伸手紧紧抓住了钱袋，说：“一切包在我身上啊。”实不相瞒，我和他已经约好10点在他家见面。听到这句话，福德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一起往上涌，脑袋轰的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好一会儿，福德才站起身，径直走出了房门。他昏头昏脑离开了饭店，心里这个恨呐、啊！该死的胖子想欺负我。不想对面碰到了裴吉太太，一问才知道他正赶着去找福德太太。福德心里直埋怨自己的朋友裴吉：“嘿，你可真没长脑子，这一下可好，两位太太串通一气了。”正在想着，迎面见到了决斗回来的那些先生们。福德就邀请大家一定要去他家做客，说有怪物让大家看。裴吉先生觉得可能有什么名堂，就也说服大家和福德先生一起去他家。大伙儿来到了福德家的门口，正看见两个仆人抬着一只大篓子往外走。福德先生没好气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往哪儿抬？”紧跟在仆人身后的福德太太说：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爱管闲事，人家洗衣服你也问长问短。”福德压住心头怒火，低声说：“洗衣服，我倒希望你把这屋子也洗洗干净。”他不再理会抬篓子的仆人，就带大家走进了客厅，说：“各位朋友，昨晚我梦见我们家里跑进了一只狐狸，现在让我把门锁上，大家一起来捉狐狸呀。”大家一听就明白他那个爱吃醋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佩吉先生忙说：“啊，有话好说，何必急成这个样子。”福德先生没理他，招呼大家就上了楼。看着丈夫气势汹汹的样子，福德太太担心地对佩吉夫人说：“我觉得我丈夫今天有点知道这事儿，我还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醋劲儿呢。”而佩吉夫人却兴奋地说：“你丈夫问起那篓子的时候，里边那胖爵士肯定吓坏了。该死的骗人的东西，这么肆无忌惮地欺负咱们俩。”福德太太于是也高兴起来，说：“刚才你演的可真像，大叫我丈夫回来了，他都吓傻了，那个满肚子坏水的胖冬瓜。”两位太太回想起刚才肥胖的福斯塔夫爵士钻衣服篓子时的狼狈相，哈哈大笑起来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温莎的风流娘们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福德太太与裴奇太太这两位快乐的大婶儿机智过人，将计就计，将无耻的福斯塔夫爵士捉弄得团团转。几位自作聪明的绅士也受到了莎士比亚的讥讽，这出戏仍然带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，女性的才智与性格受到了作者的热烈赞美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